欢迎到 Otta Channel 午爱末日， 我记得 今日嘅日期系2024年7月1日，呢个九展正式结束营业。 呢度系 Otta Channel，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。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， 请多多嚟帮衬。 所以我哋要又系老鬼回忆时间，一个非常神奇嘅地方。咁啊，我哋之前新闻入边都提过几次要删嘅消息啦。咁啊，到而家佢又真真正正收埋啦。咁我哋就自己讲下股，回忆下之如此类啦，大家都明噶啦。咁啊，呢个地方咧，对我嚟讲，对我哋 ACG 宅界相关嚟讲，最主要有两个特殊嘅用途啦。第一就系佢系我哋同人展最主要嘅展出位置。当然唔系净系得佢，但系主要都系佢啦吓。咁第二咧就系好多小型演唱会都系喺九展搞嘅。 有一段时间我帮啲报纸做啲演唱会嘅访问嘅时候咧，我成日去九都唔系成日嘅，几个月去一次咯。因为九展好难搵一个九展咁平嘅场咯。虽然我成日探究佢心情好嗨。 而 ACG 相关嘅演唱会，因为毕竟受众比较少，都往往都系喺九展入边搞，因为个场细啊嘛。好啦，咁啊，港股啦，就真系由最开始讲起啦。咁啊，九展咧就喺1995年开幕嘅，佢个位置系非常非常非常之山卡啦。我咁去过，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唔系真系非常山卡啦嘅，即系我屋企距离车站都10几分钟啦，佢10分钟啫嘛。 我嘅讲法就对我嚟讲都系10分钟啫嘛，行。因为我住咁弯嘅，我行我以前有一段时间咧，因为九展系有戏院嘅，有一段时间我系夜晚就仲有晒上咗一样叫午夜场嘅年代咧，我系夜晚11点再去睇完演唱会之后1点钟行翻屋企。 嗰、那个位咧就喺呢个九龙湾工业区。九龙湾工业区本身就已经系式微嘅位置嚟噶啦，虽然佢而家有啲新嘅运作啦吓。嗰、那个位十分钟应该系指由呢、这个天桥开始计啊，如果你一条由地铁站开始计就唔止啊。喺个工业区最边皮嗰度，即系再行出去就海嚟噶啦。嗰阵时也许未必，我唔肯定啊，因为佢呢个位置咧有啲似机场博览会嗰种情况。但系其实佢呢个状况其实佢冇好耐啊，咋由九展起好之后到机场搬咧，其实中间2年都唔到啫。估佢当初规划的时候可能谂住咁样做，喺机场附近整个大型嘅展贸中心，嗰阵时仲未叫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啊，嗰阵时叫做国际展贸中心，即系讲紧佢想机场附近有个会场去搞啲去搞展览啊成，然后你啲人一落机好近，你就可以去到，同而家机场博览会一样意思。咁但系好快啦，咁啊97年个机场就搬咗去啦，变成一个既唔近机场又沙卡拉。喺个工业区入边边地方，佢最大好处咧就系拆天都冇人理。嗰、那个位置新，嗰、那个位置偏僻到咧，你附近系冇人住噶嘛，你拆天都冇人理啊。虽然佢个场应该未做，个音响未去到咁嘅地步啦。 系场冇即系好老实啦。九展搞演唱会，大家一致认为个閪场个音质系颇为差嘅，但系冇要求噶啦，细场嚟讲。 人就系咁犯贱噶啦，喺度嗰阵时咧就嫌佢呢样，嫌佢嗰样，到佢冇嗰阵时咧，知道大祸啦。 你边有咗咁平嘅场啊？ 系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问题啦。即系一系你就要再细啲，即系嗰啲咩青年湾剧场嗰啲嘢，但系 嗰啲唔掂啊嘛。你因为佢个场最大嗰个 hall 啊，系都开上千人噶。基本上系啊，对一啲中小中型嘅 show 嚟讲咧，系 OK 够大噶。 我哋第一次新闻提到呢件，佢哋要执呢件事，或者因为佢出售嗰阵时啊，我哋就已经提过呢样嘢啦。九展系承担咗一个不上不下嘅地方，尤其是喺呢个展览中心收咗皮之后，大家仲记唔记得有个叫做展览中心啊？白体啊，喺会展嗰条天桥行到一半，如果你拆开咧，会去咗一个叫展览中心嘅物体嘅，嗰嚿嘢应该系收咗皮嘅，有冇搞错的话，唔知继续系咪啊？喺冇咗佢之下咧，喺香港嚟讲咧，好多时呢啲搞 event 啊嗰啲嘢咧，要么就好细，因为香港土地问题啦。再上你如果一上到会展咧，就好 X 金，真系好 X 金。就尤其是我哋啲同人展呢啲几千度嘅活动咧，就非常之尴尬啦。如果你再多啲有10几万人入场嘅，咁你喺会展搞冇问题。以我认知啊，我唔系非常肯定啊。香港嘅同人展咧，好长时间其实得几千人啫。近年系多咗嘅，但系都唔会多到负担得起会展嘅数。 我记得我嗰阵时粗算过噶，如果要喺搬去会展嘅话咧，每个摊嗰阵时啊，嗰阵时系喺九展要30蚊嘅门票，会加到100几蚊，你先听得顺。大家接唔接受到100几蚊去睇一场桃园展咯？啊，先讲我呢度嘅桃园展 MCM 门票50蚊英镑， 哇！ 冇卵同你癫， 好过去抢， 真系好卵过去抢。所以点解人哋搞得到，我哋搞唔到就系、是、喂，你肯唔肯俾500蚊港币去睇串同人抢啊？你肯去嘅话就冇问题了。九展就系一个咁骑呢，因为佢吊脚定位不清，冇人要。同呢、這个天悦系一样啊，上山环天悦啊，同呢个天悦系一样的情况。虽然嗰个天悦都系类似啦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他妈的冇人要。咁佢就所以做到好 Q 平，咁亦都因为好 Q 平，所以咧有某啲地方、某啲人系可以入嚟去到佢。原本我哋咯，系租唔起咁大个场噶，系冇咁大个地方可以俾我哋咁样玩法嘅。而香港嘅同人规模嚟讲系搞唔掂嘅。咁但系因为有九支嘅存在，我哋先可以得以生存嘅啫。难听讲句就系、是，我咧第一次搬入去九展搞同人展。应该是 CWHK 的13届，那次是第一次在九展搞。CW13应该讲紧是2001、2003，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咯。刚过了千禧年那阵时，再之前是麦花肯球场嘛。之前那个是麦花肯球场那个室内球场啊，好乱世嘅啫嘛。后尾就随住同人规模越大啦，咁佢亦都系由一个仓变成两个、三个，甚至用埋沙科，即系。其实我好后期我先知道呢，原来沙科同下面个展贸厅个价钱系差好远㗎。各种各样骑嘅话怪怪嘅活动都有啦，除咗啱啱演唱会同埋我哋同人展之外，仲有一个同我哋 ACG 有少少关系嘅日能市。一个主要嘅会场就系日能市主要会场就系嗰度。同埋我发现好多啲咩喜宴啊嗰啲嘢好多嘢嗰度搞㗎，如果你想搞大佢。 因为佢有佢囉，佢话细。 平嘛。 嗱平话细又唔系真好细，尤其睇面。 即系如果你唔考虑其他配套啊，剩嘅话咧，净系计单位面积同价钱咧，佢系非卵存之底嘅 ，CP 值非常之高，所以好多啲晒活动啊，我哋card game 大会，Pokemon 有几次喺九展搞嘅，游戏王都有，MTG 啊，之前 GP 都系，之前 MTG 嘅 GP 都系喺九展搞嘅，就系、是、因为佢有翻咁上下面积，系相对唔贵。同样嘅面积，你喺香港系揾唔到任何其他嘢，亦都唔可能再会有噶啦。因为呢个系一个失败嘅投资嚟噶。所以点解话同天悦一样就系、是、天悦就系咁嘅情况啦。个天悦系个死场，但因为是死场，所以租好平。因为租好平，所以卡店可以入去用佢，而仲负担得起。因为卡店其实蚀钱嘅多嘅，租系一个好重要嘅成本嚟啊嘛。你之前喺钻石山荷里活嗰边啊，嗰、那个Thailand Cash 啊，都咪就系因为咁样而搞唔掂嘅咯。就是租搞租顶唔顺啦嘛，咁呢度一样情况。咁我哋当年第一次去嗰阵时咧，可能系因为系夏天，不过我第一次去唔系 CWHK13， 系漫画节。香港有绝无仅有嘅一次漫画节，而家叫做动漫电玩节啦，系喺九展搞嘅，就系讲紧啱啱同书展分家嗰一年，第一届嘅漫画节就系、是、喺九展搞啊。点解啊？一样情况，佢要搵个够大地方，但系你哋细嘢独立搞，租唔起会展，或者系唔想咁快试下攞会展去试，咁咧就喺九展度试。虽然嗰场嗰一届就逼捻到爆，因为你谂下，当年点解要拆开，要其中一个部分就系因为佢逼爆咗会展，真系爆啊！物理上爆玻璃啊！嗰阵时我唔记得睇咗几唔记得啦。跟住就俾人话佢乜乜七七，跟住结果被书展驱逐咗出嚟噶嘛。咁你谂下嗰个人数失落会展都唔够用啦，你失落九展、啊，即系细几多啊？咁啊，即系好多都系呢啲夹缝中间态咯。佢好多时候会变成一个咁嘅夹缝中间态。如果你系可以最后变大变强嘅，咁你咪好似漫画展咁咯，一次你就可以上去啦。咁但系更加多嘅都系九展都系慢慢紧租得到。据说即系呢个我听翻嚟嘅，其实搞斯德LG 都好咯，冇钱赚嘅。哪怕系个租相对比较平都好啦，冇钱赚嘅，即系所以我哋更加唔可能系租去会展嗰边咯。 会展太贵啦。 点解会展之前系可以喺动漫节入边搞个附属嘅同人展，系因为佢系附属于基本上就系动漫节租到个场， 相对嚟讲，佢哋顶得顺，接受到。系印象中一路都系蚀钱嘅，就哪怕佢应该系收商议咗，我估啊咋呢个我唔肯定啊，但系应该平过你独立走去同会展雕，我要租个场咁样嘅，即系咁啊。我记得当年 C 十三系喺地下一楼展贸厅嘅，唔而家一刻唔好而家，即之前冇咗好耐噶啦，一楼展贸厅。佢系135楼系展贸厅啊嘛，然后24系有叫做沙窝嘅嘢啦。呢个场咧，其实几反映香港人嘅一个独特性嘅，智力救济灵活变通。呢个场系冇错，系死死地嘅，无论你作为商场又好，作为展览场都好咯。但系佢就谂各种各样嘅方法，你平，你冇人要，咪减价咯，大家搞掂佢咯。咁啊，然后谂各种各样嘅方嘢。佢入边有个泳池啦，有个保龄球场啦，有个戏院，戏院啊最后啦吓，跟住无啦啦 Viu TV 系进驻咗入边啦，然后再包括嗰支大妈购物团啦、欧力咯，呢个场系即系点讲啊？咁多年嘅变化系非常之大啊！当初系搞呢个定位系一个展贸商场，上边有写字楼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上过啦，上边其实有写字楼嘅吓。咁啊，仲有啲细嘅展贸厅嘅，5楼、6楼嗰啲地方都有啲好细嘅展贸厅嘅，即系一个场，即系啲活动室嗰个 size 咧，俾你搞啲好细、好细、好细嘅 event 都有搞过嘅。我记得好似香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预赛啊，定系乜嘢啦，都系嗰边搞过嘅。总之嗰边真系好捻杂嘅。总之你系要一个场，要个地方去搞活动，而你又唔系好想俾钱，而你又唔介意嗰个场好嗨好盛。咁你就会你个脑筋就会考虑到九仙到咩，就会变成好窄好盛，好香港活力嘅。其实即系又你知你啲大商场冇唔会俾啲咁嘅地方，冇咁多地方俾你搞咩噶嘛。虽然佢下边嗰个平台有时车佢入边啊，仲话佢会搞车展嘅，有个好长嘅车展喺度噶。即系而家冇咗啦。有段时间佢系有个地方系泊咗好多车喺度噶。一样情况啦，即系最好计越平越好啦。打定啲人都揸车嚟嘅，就唔介意你偏僻噶啦。即系我哋呢啲人行十分钟都嗌救命啫嘛。我第一次行嗰时冇讲笑，我第一次按图索骥行过嗰阵时，我真系觉得我就嚟死啦。 其实都唔好， 你谂下， 我算啦，我唔好用我做例子，因为我系行我自己行，任何地方都行过去嘅。我系德福行过去，又德福又行过去，我由我屋企嗰头行又行过去。 你谂下一个10岁嘅细路喺一个毒花花嘅太阳之下，你谂下漫画节吓，喺太阳正多午热喺度爆嘅状况之下，喺一个唔识路嘅地方度，然后嗰度因为个特殊结构啦，嗰度系特别热噶，系比你市区入边或者系其他地方系特别热噶。一嚟佢系冇任何绿化啦，二嚟佢四围都系嗰啲工厂大厦、商厦嗰啲嘢，反晒光啊嗰啲嘢咧，嗰个系特别热噶，而且你仲系未行过，个心入边冇底咧。哇，嗰阵时真系好啦，系咪无止尽噶？因为我仲要系唔识路啊，仲系中间兜过啲路噶，我真系好痛苦啊。然后佢都知佢哋呢边衰噶啦，所以咧佢好早之前就有已经开始有嗰啲穿梭巴士噶啦，相对嗰啲大商场咧。佢嘅穿梭巴士系灵活好多嘅，因为基本上佢系 event 驱动噶嘛，就会变成你搞 event 的时候，越 event 一完，佢会大概知你 event 几时完，你会见到佢会有足够嘅巴士去疏导你嘅。我觉得足够啦，但系点都唔会够噶啦，大家明噶啦。咁啊，你讲紧唔够方便啦，但系佢系佢咁样去，都系一种灵活变通嘅方法嚟噶，即系你距离远啊嘛，你嫌远啊嘛，嫌热啊嘛。咁咪整个冷气巴俾你咯，嗰啲50人大巴士啊，系佢一有 event， 即系同人展啊嗰类，佢就会加车。如果系演唱会散场嗰阵时，你会见到几架大巴喺度等紧你噶啦。虽然都有唔少的士佬喺度等你啦，咁啊，因为佢都未到好有钱啊，又未去到好豪咁，空车都照去，冇去到咁嘅地步，所以有时你都要排队啊，尤其同人展啊，我唔知佢中间有冇咩交易啦，咁同人展就冇特别多嘅班次啦，所以如果你同人展朝头早要去嘅话咧，通常你都要摸等好耐，要么你就自己行啦，即系你行路10分钟等车。半个钟算小事，我最黐线嗰次试过等两个钟头先坐哇沙士去，你问下你来回去咗几多次，但系夏天真系唔想咁样玩法，咁所以亦都有啲人去焗住搭的士过去，大家都九龙湾你哋站嗰边啲的士路都知噶啦，因为嗰个位就冇标跳嘅，所以佢哋唔系好乐意去嘅，因为有时佢哋可能要排半个钟先等到你啊嘛。 但是还好咯，但是尤其是桃园展嗰阵时系会有夹车嘅。虽然窄窄相对都系比较内敛，都系比较怕丑嘅，所以唔系每个人都肯啦。即系我搭的士嗰阵，我都唔夹嘅。虽然我试过问嘅，俾人拒绝咗几次之后咧，就算够数咯。即系就算我肯主动都好，人哋唔肯啊嘛。即系我问十分钟路程嘅车程，你想点啫？即系有咩问题啫？大家 就系咯， 我想谂唔紧要。总之嗰、那个排队系尤其是咧，你排到去接近上车个位，佢有时会塞倒灌翻入去室内啊嘛。咁你可以有冷气噶嘛，但系好多时都唔系啦。咁你喺前面嗰度嗰个位嗰度咧，仲要食晒啲废气咧，嗰个位都热到几夸张啊！咁去等个四人巴士啦，咁啊，即系虽然就等咗好，成日要等好耐啊，但系调翻转谂就系、是。其实都算是这样的了，他们都知道自己的缺点嘛，好不好？ 对一个行通常看完在九展看完东西之后直接行回家的人来讲，我原本有问题。 哦，咁好多人都系，其实都选择行嘅。其实你都成日见到佢。 因为其实咧好妙嘅就系通常咧，我点会知道九展会有 event 就系、是、我喺启程村嗰间老麦食嘢嘅时候，见到有啲 cosplayer 着住衫喺度行去食嘢，我就知道啊九展有活动，因为。好微妙就是由九展行去启程村是好似好远，大约是两公里左右，廿分钟到行到。即是如果你唔天气唔系太热嘅话咧，由嗰度一条直路行去启程村，其实系几系唔系好耐时间噶咋？即系唔至于话你觉得话搭车算啦，即系叫做一个介乎于可以搭车都行路嘅距离。如果唔系太热嘅天气嘅话咧，行嗰个几舒服嘅，即系直路行过去嘛。 我就唔吐槽，两公里应该要行半个钟啦。咁啊，你讲 cosplay 啦，咁啊，另一样特色就系、是、九展一个好处或者系容忍我哋啦吓，就系、是、我哋搞同人 event 嗰阵时咧，成个九展几乎都系你 cosplay 嘅区域嚟嘅。会场系即系大会啦，无论系 CW 定系 LG 都好啦，系冇租到嗰啲地方嘅。但系就大家都即刻只眼睁一只眼啦，就系、是、好多人都系攞咗嚟嗰度去玩 cosplay。以前 event 得三五千人咧，都还好少少嘅。其实去到后边一万几千人的时候咧，其实系都颇多怨言嘅。主办单位都成日都提到噶啦，其实佢哋经常俾会场投诉嘅，即系九展嗰边啊，即系话喂你班友仔好麻烦喎、啊。咁但系对个主办嗰边都系大佬，我冇办法去出力促佢哋噶。难听讲句，佢又根本冇入到我会场。唔一定系我哋嘅客嚟嘅，虽然系我引翻嚟嘅，佢可以完全入我哋会场，我哋完全冇办法驱逐佢哋噶。中间就有都有个唔少嘅不愉快事件嘅，其实咁啊，中间落物啦，咁就到人开始多的时候，就会变成就系、是、你可以喺度行行企企，但系就唔准坐低。最初系可以噶，我零几年嗰个年代系可以坐低成班度倾嘅，因为第一就系嗰阵时嘅九展系应该系最利用率最低嘅时候嚟嘅。冇人嘅嗰边，有好多地方系根本成个场都冇，铺头都冇开，直情系冇铺嘅，应该话根本冇铺喺度。啲人行入去，可能系会搞污糟你啊，系会增加你少少清洁成本。咁唔计啲人乱咁抌垃圾，其实相对比较少，香港人相对都比较自律嘅，其实相对啦。咁其实都唔系好大影响嘅。咁点解会后屘会比较多咧？就系、是、因为后屘佢啲活化搞 outlet 啊，搞大乐团啊嗰啲嘢，嗰度开始有翻啲铺头咧。嗰、那个地方唔系完全吉噶啦嘛，咁你阻咗人哋走廊，阻人做生意，咁就开始系问题啊嘛。咁嗰阵时先开始有啲咁嘅嘢，虽然大家都系会揀翻唔阻人做生铺头嘅地方去嘅，但系就 都系嗰句啦，面赤不雅 啊，面赤不雅咯，真系黄子华嗰个啊。咁啊，以前嘅我大家都系咁啊，处一个好微妙嘅平衡咯，有少少过分又唔系好过分，咁都合作咗咁多年咯。就自己自律下啦，唔好太过分啦，咁样一路都处于咁嘅微妙状态。虽然好，据说有好几次都喺度讲紧，你再系咁，我哋就取消合作噶啦。咁但系最终都冇咁做到啦，都系自己收皮嘅。即系斯特系自己收皮 ，LG 就玩到最后一届啦。LG 佢之前LG 就本来就系复活节同埋呢个圣诞节期间搞噶嘛，亦都顺应住呢次系 last 一届。后至系将个时间延咗再去六月中，接近佢闩门嗰时先搞。咁啊，我知道我系有想做报道嘅，问题就系我已经唔响香港啦，我系想搵人去倾下，我唔想另外走去搵二手资料就求其讲咗。我其实我想搵翻人去做一集节目嘅呢、這个，我如果我搵到的话，我就会搞；搵唔到的话就都冇办法噶啦，咁样啦。 咁讲拓展啦，仲有一样嘅就系、是，其实九展嗰边咧刻意地控制咗，只有两组同人展可以喺嗰度搞，所以 LG 同斯德以外 event 教授想租嗰边系冇得租嘅。虽然啦、后尾斯德留咗个空位出嚟之后，都冇人去填呢个位。毕竟大家都明啦，其实香港搞多人 event 基本上都系要靠一腔热血嘅啫。好多人话咩斯德敛财啊，剩斯德系孤寒，但系佢话佢敛财咧。即系连唔好话 LG 更加理想化啲啦，就算系斯德都好咯。你话佢敛财，我都觉得有啲咩？虽然有时嗰啲态度都相对地冇咁好，我知道大家好啲都好多啊，但系有时都要体谅下我哋嘅处境都唔系咁好嘅。即系香港搞 event 真系九展先容纳得到啊，所以点解话九展删咗之后 ，LG 好有可能都搞唔到落去，唔好谂会展。 冇时候佢边会展边会展个场太贵啊！有个贵喺一间就系依类咁嘅活动唔赚钱嘅个场地越平越好啦。即系同埋一样就系、是、你搞依类活动，另一个问题就咩？扰民。一直喺东京边西啫，就系、是、我想搞 Comic-Con 时俾人投诉过啊嘛，搞到Comic-Con 准备会，妖你老尾玩鸠我系，跟住结果翻去东京边西，跟住搞好啦，跟住之后Comic-Con 莫将嗰面漏去翻嚟准备会咪话。你玩我啊！当初你搞鸠我，唔俾又取消我，而家又想留我翻去，蔡到傻啦！嗰只啫嘛， 呢、个我哋几年前有个主题有讲过噶啦， 咪就系咯 吓。咁、我肯定同人展个会场嚟讲咧，唔算系特别中意嘅 event 嚟嘅。不过就大家咁多年互相容忍啦，即系调翻转对以同人 event 嚟讲，嗰、个场亦都唔系真系好理想噶咋， 有好就冇啦。 尤其是后来咧，开始有流动网络呢样嘢存在之后咧，你就发现个会场其实另一个问题，个会场有大概三分之二啊，系收唔到网络信号嘅。以前冇咁就算啦，以前冇得上网，咁啊大家都冇得上网就唔系好觉啦吓。即系后屘有得开始上网之后咧，你就会发现咧，只有接近入口嗰三分系收到信号。入去之后咧就收唔到信号，我唔知道有个结构问题定咩啦。 咁 Comic-Con 都系咁，东京 Big C 都系咁，只不过佢系临时，每次开一开大 show， 佢搵人肉发射台走嚟走去啫嘛。 因为香港电信商唔肯 follow 呢啲本啊嘛。 唔系你唔同，咪有啲就系做咗咩好处啫？你话 Comic-Con 个 level 就话啫，你嗰个讲真就系香港啲 show 大极咪咁嘅 size。 咁你如果讲呢样嘅话，就系人哋 care 嗰几廿万客啊嘛。 喂，佢即系几廿万啦，讲真，顶就咪几万，十分一都冇。 有冇几多系个问题？可能真系要采访，可以问下要搞手嗰啲。 即系香港规模，因为讲真就系九展佢最大卖点就系平同埋个场细，容易 care。你去到大场嘅话咧，价钱又另一个规模。即系如果去到旧去会展咁样大场，一来你租唔起，二来就你要咁多人先，呢个先问题啊嘛。 其实好一阔三大噶，搞同人咧相对还好少少嘅，搞音乐嗰边咧先大镬啊！后尾呢、个都系后尾搞嘅，呢、个九展入边咧喺地下度辟咗个场叫做 Music Song 啊嘛，嗰、个位系长期放 set 好晒啲灯光啊、舞台啊、音乐嗰啲嘢嘅，先唔好讲嗰啲音乐有几烂，嗰啲麦、嗰啲喇叭有几差，嗰啲 唔好讨论呢个问题， 唔好讨论呢个问题先。 呢个扫兴 嘅，佢系对啲小型嘅组织。对，如果最大好处就是佢 set 定咗喺度嘅，即是话你唔需要额外俾钱，就即系如果你系去其他啲地方演唱啊、啲医馆啊嗰啲咧，你其实系要另外俾一嚿好卵大嘅钱去搞你舞台啊、灯光性，系差好远噶。个钱系会系一阔三，但个场冇大咗几多，个场都大咗少少，即系可能由本来几百人变成一千人。其实了不起都一倍嘅啫，但个成本咧系几倍咁样上嘅，所以令到嗰个位系可以俾一啲小型乐团，相对嘅小型啦，其实几百人都算好大噶啦。即系毕竟香港唔似人哋我一有啲嗰啲咩地下会场啊嗰类嘢咧，你睇嗰啲地下 idol 啊嗰啲啊，个会场可以容纳到百零几百人噶嘛。三百零啦吓， 呢面呢场咯，即系以前如果工厦嗰啲场咁样咯，香港系冇最缺乏呢样嘢啊嘛。 系啊，即系一细就要细到落去嗰啲酒吧嘅一个小舞台，嗰啲清晒成个场俾你都系几廿个人，嗰、那个程度有咩？即系冇又系冇中间咯。你一跳冇理由，你由几廿人嘅场一跳，你就要跳成千人嘅场。你如果你要喺嗰啲麦花臣啊嗰边搞都好咯，而且麦花臣嗰度球场嚟噶嘛，大佬。但你个场系乜嘢都冇噶嘛？我记得好似喺麦花臣搞，你净系灯光舞台， 淨係有燈有舞台有聲，淨係要求呢三樣嘢啫，都已經係十萬計㗎啦，已經係。你有幾多人可以先揞呢嚿錢出嚟去搞呢、這個會嘅先？你即係非要賣幾多錢先？所以你要，尤其是我哋 ACG 演唱會啊。 而家演出 ACG 演唱會能應該我所知得翻幾個文娛中心，就係柴灣嗰個咯。 即係 ED 成日，我唔記得係，依家係唔記得咗係本人係公開定係咩啊？嗰邊成 Q 啊，真係信佢演唱會蝕錢噶嘛？即 係冇法啦，冇㗎。 你喺香港要搞 ACG 演唱會，基本上都係預蝕嘅。咁调翻转，咁你谂下，你喺九展呢个咁閪咁平嘅场，你都经常要蚀，唔系下下蚀嘅，有时会赚嘅。咁你谂下去啲正常嘅场，你去麦花臣蚀死你啦，边个定得信啊？因为我印象中，我好似真系喺香港嘅所有系所有 ACG 相关嘅演唱会，都系喺九展睇，我系冇试过，我知道有唔系嘅，但系我冇。 嗱，动 ACG 咧就九展。我试有好似我印象中都试过其他嘅，但好耐之前咯。 机场博览会都试过， 系机场博览会咯。机场博览会我当年就有我有个网友咧，就系、是、佢自己去买咗FF 嘅演奏会，就去唔到，咁就俾咗张飞我嘅。 我去过最大嗰个都系三号 Vessel 嘅最一巨人演奏会，都系用沙科啫嘛。其实沙科已经好够，沙科如果你唔介意放逼啲嘅话咧，嗰度可以放咗成千人噶， 大场嚟噶啦。咁最近我真係最近嘅就係上个月咁Perfume 啊，即係日本嗰个电音组合啊，咁咪香港开演唱会，佢咪喺机场博物馆11号开囉。呢个炒讲啦，咁佢就喺 Facebook 度卖广告，我諗下係咪咁唔受欢迎呢？原来就係咩，因为佢就企位，即係话塞逼啲都得嗰隻。结果呢佢就开一个馆，但我立一立眼全部企位，嗰度起码上2000人。仲有喎，係塞到即係叫做咩，佢仲可以再塞落去喎，即係啲人再逼啲仲可以喎。嗰只 咁站立本来就可以悭好多位啊嘛，咁样佢先可以令到个平均单价，但系必须要大家接受到嘅钱啊嘛。 咁、个场咧就真系乜都冇嘅，即系完真系上咗个台搭去，咁就贵啊！真系完全点解就系佢收成千蚊一位啊，都几贵，990蚊啊！但系睇完嗰个 show 就系外讲就系，听个 show 就话点解咁贵？佢真系话俾知就系，明明台面得一个咁嘅高台，乜鬼都冇，佢点解整咗咁多特效出嚟噶？你咩黑科技嚟噶？嗰只啊！即系完全睇完之后，喂，人哋点解实啊？点解红人红咗十几年咧？系有理由的。跟住就唔拆，即系但系机场博物馆就麻烦就在于你搭几年去啦。虽然好快， 你净系入去嗰嚿嚿都好金啦。 机场博物馆平啲嘅，因为机场监管佢当你系佢唔当机场，机场就好贵嘅。机场600几蚊，但系机场平好多嘅，平一折啦。 即系咁啊，佢系容纳咗好多啲正常容纳唔到嘅嘢咯。即系佢存在嗰阵时咧，大家冇谂过呢样嘢噶，成日都真系话佢呢个场閪啊、远啊、设施差啊、乜都冇啊，然后啲保安又恶啊，嗰啲嘢咧，即系成日咧讲类似咁嘅呢啲咁嘅嘢喺度嫌佢啦。但系到佢真系执嗰阵时，我觉得真系我唔知系咪香港人先有咁嘅情况啦，但系可能系人性嚟嘅，其实 系香港人。 到佢真系执嗰阵时，大家先发现，其实嗰个位系真系天时地利人和，绝无仅有噶啦。 我对嗰场嘅感觉就系一来。佢其實真係叫做喺平喺細場嚟講，你就冇咁多要求啦。雖然你成日彈咗閪，但係我覺得佢一個好重要就係佢夠平。交通尚算方便，唔係啲咩山卡地區，而且散水都容易，因為你只要唔介意行路嘅話，其實附近咧就係行十零分鐘就有地鐵噶，唔走麻煩。因為講真，我由橫濱 Kalia 行去橫濱站都要呢個距離啦。你估唔使你估唔使咁遠咩？即係你要幾有幾多個紅館可以喺個地閘上面就係個就演奏館啊？冇咁多個㗎，依咁嘅場係要行㗎。屌真係咁，即係有時香港人有啲衰嘅。 因為嗰個位其實你行十零廿分鐘咧，係可以翻德福啦，可以去 Mega Boss 啦， 係啊， 都唔至於完全冇嘢嘅，即係係要行咯。 唔係佢個應該講就係佢距離未，因為話你行到媽媽聲嗰只係略遠，但可以接受嗰只，大約係十分鐘左右係得嘅。呢、這個嘢我肯定嘅。咁我喺橫濱 Kalia 行去橫濱站都要距離啦，更加唔好講橫濱 Kalia 仲遠啊！屌佢閪， 即係好簡單啫。如果你將九展塞咗落德福嗰個位啊！你最少要打个 double 啦，所有钱，所有嘢嘅价钱都要。 系啊， 咁啊，九展入边就有啲后期开始开翻啲啦。以前咧，即系啱啱讲零几年，啱嗰阵时咧，入边系乜 Q 都冇噶，乜嘢都系要外求噶。佢入边好早之前就有间七仔，但系除咗七仔之外咧，系乜鸠都冇噶， 乜乸都冇。 后来就又开始有啲嘢食啊，有超市啊，有嘢咪行下啦。咁我间唔中都会行下嘅。 有百佳，有大家乐定大快活，有呢个759车仔面，阿顺屋啦，仲有咁啊，仲有啲饮饮食食。后屘开咗二楼成层都系，都系变咗食嘢啊嘛。 咪最紧要就系有戏院， 星影会 系星影会嗰时候我一世上存在咩？从嗰年代，我夜晚收我自己我份 part time， 夜晚早收嘅话，放工我翻屋企冲个凉，又行去睇睇完七点钟。冇晒车噶，但系，咁近都所谓啫。咁行翻屋企都几过瘾啊！而家冇噶，而家因为而家所谓最夜嘅，因为九点半撞鬼，咪九点半嘥紧气。 咁啊，调翻转啦，你演唱会啊、完场啊，往往都就嚟十一点噶啦嘛。咁你都系马上喳喳咁行翻去。我好几次都试过噶啦，就系、是、演唱会完一完，即系 encore 完唱晒咁啦，大家开晒灯之后咧。唔系话你系好想留低再享受下个余韵嘅，但系你望下个钟，你仲唔喳喳跑系要穿梭八分地铁嘅话咧，你赶唔到尾班车啊！地铁尾班车要走噶啦，即系啊咁你佢夜晚搞嘅，有时你放个工去到，你仲有啲时间嘅，你可以喺嗰度食埋啊！我好耐好耐好耐之前我喺去嗰度参加同人组嘅 event 嗰阵时啊，嗰度乜 Q 都冇，系好麻烦噶，你要行翻去德福嗰边买麦记噶。嗰、那個年代好早之前，後尾先有各種各樣嘢食，甚至變成有人係為咗食嘢特登坐穿梭巴士入去九展嘅。據說啦，即係都幾黐筋嘅。雖然你就都唔係咩嘅，咁你諗下嗰個位，因為平啊嘛，長租相對冇咁貴，相對啦。咁有啲奇奇怪怪嘅餐廳喺度咯，即係我開外邊開唔到嘅餐廳，佢入邊開得到。你谂得到香港入边可以49啊，定59啊，我唔记得咗啦。可以有免费任食嘅自助餐，名将咩？即系虽然都系名将级噶啦，接近。 但系冇挑剔啊！我呢个价钱你讲乜鸠嘢？ 但系真系要都系嗰啲咁嘅场，你先可以做到任食噶嘛。嗱，先讲我冇食过啊，太猎奇啦，唔够胆去。最终都系去咗嗰啲普通餐厅，佢入边咧就唔系嗰啲好我哋楼下铺头嗰啲茶记啊嗰类，虽然佢有茶记啦，其实唔平噶。会场入边都有少少就屈鸠你噶，你唔中意咪行十几分钟出去买咯，冇所谓噶。即系 咁一定系喎，呢样嘢我都预咗过呢样嘢。 但系相对还已经还好噶啦，你睇下会展嗰啲价，嗰嘢仲恐怖啦，九展算系咁噶啦。咁啊后尤其是后屘啦，有间大快活电竞馆。嗰阵时又话搞电竞啊嘛，佢又学人噶，话搞电竞，即系个地下系搞咗好短时间，我觉得一年半载咗啦，我唔记得冇好长噶咋。所谓嘅电竞馆，佢地下度话辟做电竞馆啊嘛，跟住就冇晒人影啦，除咗仲有间大快活喺度之外，有乜 Q 都冇晒噶啦。即系咁后屘就话要拆，就更加冇人想搞啦。即系甚至连嗰间七仔啊，都系见惯见熟，见惯你班。奇尼拉沙搞 cosplay 嗰啲，即系喺嗰边行出行入，即系有时你突然间你口渴啊剩啊，你都系需要嗰家七仔系命脉嚟啊，所以佢哋系会知道你系几时会有 event， 佢会入定货噶，同 comiki 嗰阵时咧。附近啲 同系咯，同嗰几间同嗰间别店一样咯，同喺有名嗰间 类似啦，都冇咁夸张啦。毕竟虽然人流唔少，但系未去到咁之间啦。因为嗰度系连个摆设啊嗰类嘢都会改啊嘛，但系呢度唔会同你咁癫啦。最初嗰阵时系因为佢喺一楼嘅展贸厅，其实系好少人上二三四五楼嘅。最初真系讲紧十几届嗰阵时，试得 HK 十几届嗰阵时，大家系唔上去嘅。后尾之后先逐渐啲人发现，喂上边好矫正喎、哦，地板好干净，有个好空旷嘅地方，大家 地板好干净啊！屌，真系吐槽啊！真系你班 cosplay 啊，你班有真系。 喂，你谂下，你行出街又热又即系虽然好似个冷气就聊胜于无，咁但系好过出边三十几度啊！ 咁啱， 即系你班有冷气 cosplay。即系会展而家都真系研究你班 cosplay 嘅烦啦，好似话今次动漫节会冇 cosplay 啊嘛，我唔记得咗，我唔知真未有，我搞清楚之后喺新闻度同大家报咯。即系然后大家咪睇到翻，喂，佢有个地方虽然就唔算咩，但系大家可以喺度坐低，成班人坐低，好记得嗰个年代咧，去同人 event 排队两个钟，入去一个钟头咯，睇晒都唔系好大啫，大家知啦。一个钟头就睇晒，嗰阵时仲要冇两三个场嘅，一个场一个展贸厅睇晒，跟住出嚟喺搵个地方走廊啊嗰啲地方靠边咁样坐喺度，成班跟住吹水吹足成日， 成日都是这样做的，就是那些位置是叫做白嫖了回来的，既不属于参展者，也都不属于我们入场的人，但他就给你去使用，甚至他没有生你冷气。中间是试过一段时间他用生冷气这个方法呢去滚够你的人 走。滚够 你走。我不肯定啦，定是他都是钱来的，那些冷气都，你知香港电费都不算便宜嘛，即是这么大的会场你开行冷气。你冇俾钱会场嘅，我再重申一次，你可能间接经过大会嗰边又俾咗钱，咁有啲人系连场都唔够入噶嘛，你一毫子都未俾过佢噶，即系你唔好同我拗，你入边有食嘢食啊，即系其实所以调翻转讲就系、是、唔算系咁噶啦，佢吸引我哋，亦都你知有啲 cosplay 都唔一定系 cosplay 嘅参加者啦，啲行为都几夸张噶嘛，即系。我哋有不易都会提过一次啦，我趁咩又好咁样啦，语重心长同大家讲，唔好搞鸠佢，冇咗九展赶我哋出去嘅话，我哋冇地方去噶，仲大镬过日本 Comic-Con 冇咗碧西都可以死死飞翻去幕张，虽然会有嗨呀成日嗰啲嘢，都仲要有个地方俾你揀。 因为幕张个场几嗨嘅。 香港冇咗九展呢，我哋连个嗨嘅场都冇得嗨呀，系冇啊，系完全直接就冇啊。咁当然啦，最终唔系佢赶我哋走，而系佢都接埋，咁你出佢唔涨噶啦，即系咁啊时代嘅嘢啦，咁样就系都系啊。虽然同我都已经冇咩关系噶啦，咁但系香港嘅event系点咧？根据而家仲仅存嘅大型同人event，即系奥子啦，我边个讲法就系冇啊，唔知啊，仲未揾到啊。即系我谂紧香港好卵大咩？冇啦，直接就系倾唔埋攣啦。唯一你可以抱少少希望嘅就係、是、如果香港再耷落去会展冇人租佢减租，咁你咪有机会可以去到会展囉。我諗佢 最少难嘅会展就 唔係㗎，呢啲供求问题嚟㗎咋，只要冇人肯嚟香港搞展览嘅话呢，佢就可以劈一半甚至三分一㗎喇，真係唔难㗎。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可能整个香港都 那我又不担心会展，会展我不担心会展和机场，因为始终你他有个物书展，现在书展不是有假期的， 书展是另一回事，你这么乱大书展怎么会，我们是动漫节的附属一个小旧东西才可以勉强生存了的，导人展咁啊，就算啦。咁啊，即系有少少百感交集。有人走去，即系喺最后一届 out 嗰时，走去问我咩感觉？我问仲可以有咩感觉？即系我又去唔到。即系咁，我而家俾少少咯吓，呢、這个同九展搞嘅同人展 event 嘅少少回忆啊，心啦嗰啲啦。 我就纯粹系因为叫做咁。因为自从启德嗰边开咗间新戏院之后，我去启德嗰间会比较舒服啲，对我嚟讲睇戏系一个重要因素。同埋，当冇咗午夜场嘅话，咁去星影会睇戏嘅个动力真系冇晒咯。 其实星影会个场几好 ，OK 噶，个戏院其实 OK 噶， 收得唔贵，相对收得唔贵兼舒服，呢、这个方面攞到个非常好嘅平衡噶，即系有佢咁舒服嘅，冇佢咁平。有佢咁平嘅就个场通常都系嘅，都冇啦，佢都收咗好耐啦。 啊， 好似六月中就收咗啦，我记咗，唔使啦，唔紧要啦，都唔关我事。啊，咁啊，今个礼拜就到呢度啦，又系。 系啦，咁就 又系呢个唔系发布会就系回忆嘅年嘅时候啊。 就 系 搞到我有，虽然好老饼，系冇人快啦样嘢。 系老噶啦，你四字头啊，大佬。 系老啦。 好啦。 好，咁今日到此为止，下一集再见， 拜。